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嘅搏击会。咁就阿昌哥呢就要开始佢嘅新生活啦，咁大家喺从佢嘅 Facebook 都知道啦，咁佢要返一份新工，咁所以呢会唞一段时间就唔做节目先嘅。咁其实好简单啦，咁你录节目嗰啲时间呢就算唔係晏昼都好，就放工时候。咁佢因为有时放工时候就唔到时间呢，於是你就好难答得实我几时会录到音，咁所以呢就休息一排，等佢習慣咗新工作嘅放工时间呢先至可以再安排到同佢录音。咁呢其实都好多朋友俾个 feedback 我嘅，就话即基本上我同佢拍档非常之纯熟，又有默契，笑位又准，係咪咁啊，昌哥啊冇乜计嘅，咁但问题系始终我都要为佢新生活着想啦，咁所以无谓即系要佢好仓促咁又嚟继续同我录音，咁所以今集呢就系我 solo 嘅。咁呢系昌哥喺度嘅时候呢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资讯嘅，包括私怨环节。咁但好坦白讲呢，我就真系冇咁嘅能力去自己处理一节嘅私怨环节，咁所以呢俾少时间我准备先吓，因为咧阿昌哥其实整一条好料俾我嘅，咁就系关于游为精，咁但系事实上咧自己系冇乜料吓，咁啊即系唔敢立乱讲，即系如果你听到啊你好彩，如果你听唔到咧就证明我凹咗水，即系基本上我做完功课都系讲唔到吓咁样样，咁所以咧冇计啦。收听昌哥嘅话咧，或者你可以 skip 一 skip 啦。如果你听中意听闷嘢嘅，又听落去啦。咁喺正式讲之前咧，就要做少少呼吁先嘅。因为事关咧，唔知点解 YouTube 咧就改变咗嗰、那个分成模式。咁于是唔知点解咧，花生台嘅 kick rate 同埋个 revenue 咧，唔知点解自从六月起咧就 drop 咗好多。咁咧就导致到咧，由花生台嘅营运咧就出现问题啦，即系如果唔能够长时间 sustain 落去嘅话咧，好难维持我哋咁多人嘅工作人员啊，有咁多朋友做节目啊，贡献出嚟嘅时间，即系推咪嗰啲居马费都冇，梗系唔搞唔掂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大家就 kick 入去花生即系香港花生 hkp.com 嗰个网页咧，咁就货金吓。基本上货金呢个词咧就匪词嚟嘅，我唔想用嘅，但实际上咧亦都谂唔到嘅更加好嘅词语。咁咧基本上每月捐助咧系实际上咧就反映到你对币台嘅支持嘅。咁所以如果你能够每一个月食少包烟仔，又或者食少两包烟仔，捐一捐助小弟嘅有份参与嘅节目，又或者花生台嘅话咧就非常之好啦。咁基本上捐款系非常之易嘅啫，只要你有信用卡或者 PayPal account 咧，你 click 入咗花生台个hkpnet.com 个网页咧，你自然会见到相关嘅连结噶啦。咁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啦。咁你又唔系50-100嘅，可唔可以喂30都整住嚟先啦？咁啊，非常之多谢你嘅吓，最好就唔好101啦，系嘛？咁啊，有啲人做得出，我做唔出吓。我同你唔系血海深仇，所以最好都系唔好搞啲咁嘢。咁咧就希望大家支持币台嘅营运，因为咧喺香港叫做好主動評論時事嘅電台咧，都係買少見少噶啦。咁啊，其實大家都支持多元噶嘛。咁啊，淨係聽一個半個就即係其實唔夠個 variety 唔夠闊啦，係嘛？因為呢啲嘢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即係選舉又臨近啦。聽多嘅分析梗係好過聽少嘅分析啦。咁希望大家鼎力支持嚇，無論係邊一個節目都好啊。聽到呼籲嘅話咧，就麻煩咧就食少一包煙，食少兩包煙，又或者係啦，即係買少本雜誌啊，咁基本上50蚊就夠啦，每個月50蚊就夠我哋好好用噶啦，麻煩你啦，希望你啦，係咪？如果唔喺香港嘅朋友咧，澳洲好多朋友亦都歡迎嘅嚇，我懶理佢係50、100、1000都好嚇，咁聽到呼籲嘅，麻煩幫幫手嚇。咁其實今日最主要講一樣嘢嘅啫，就係關於個摩天輪。咁點解講摩天輪呢？實際上就好簡單啦，即係呢排就其實真係冇乜特別嘅政治議題要講啦。但係第二樣嘢呢，亦都非常之緊要嘅， 因为摩天轮即系重新招标单嘢咧，就正正系即系明目张胆嘅官商勾结，明目张胆嘅利益输送。假设个利益就算唔系呢一刻嘅金钱交割都好啦，基本上呢单嘢咧系冇可能唔同嗰个中环海滨三号用地嘅发展去一齐嚟讲嘅。即系千祈唔好认为呢单嘢纯粹系一个就系话喂屌你租咗笪地，话明俾你听三年租约，而家你 extend 咗你一年第四年啦，咁咪做完四年重新招标过，你招标输 Q 咗，即系证明你个 proposal 唔够 competitive 啦。咁如果有人 competitive 过你，咁你系好撒手尘寰。咁如果人哋唔买你个摩天轮咯，你咪插埋螺丝走人咯。咁成件事其实真系唔系咁睇。首先呢单嘢有几咁唔好赚呢？嗱，咁重温少少 fact 先。而家營運商 Swiss AEX 咧，基本上喺2013年嘅6月咧，就同政府簽咗三年租約嘅。咁其後喺2016年嘅年中咧，就 extend 咗一年嚇。咁每一個月嗰笪地9620平方米嘅租金咧，就係82.5万。咁除此之外咧，嗰、那個摩天輪嘅建造成本咧，就差唔多啊，唔係差唔多，係2亿啊 ，around 2亿呢條數。咁佢未營運之前呢，基本上差唔多用咗年半時間去建造個摩天輪啦，攞相關嘅牌照啦，因為嗰嚿嘢呢其實要同機電工程署呢同埋食環，即係成個 project 呢要同食環署去攞牌嘅。即係如果你有留意過上兩年嘅新聞啦，即係知道黎明開演唱會嘅時候呢，啲牌呢都係搞到一鑊粥嘅。咁你需知道一個演唱會攞牌都搞到一鑊粥嘅時候，如果你要同佢簽一個長嘅租約攞牌，咁梗係申請嘅時間唔少得啦，係咪？咁所以呢基本上成件事呢係有好大嘅成本係落咗去佢嗰年半租咗笪地，但係唔營運得嗰年半嘅時間度嘅。即係如果講緊係 82.5万嘅租金年半呢，係差唔多講緊嗰度都千幾萬。咁佢成期嘅租金呢，即係由佢租約開始為止到而家交嘅租金呢，接近3960万，就係四年到嘅租約啦。咁有啲數字都可以參考下嘅。例如佢開幕嘅時候呢，首三日呢係已經係有幾萬去過㗎啦。咁由開業到而家為止呢，就差唔多100万嘅人次用過呢個摩天輪。咁如果識計數嘅朋友呢，即係計返每張飛係100蚊咁計呢，嘅門票收益呢就已經係有1亿㗎啦。問題就係話，咁你唔使燈油火蠟咩？咁你唔使請人咩？咁成件事有成本㗎嘛。咁同埋摩天輪呢本身有成本㗎嘛。咁個1亿呢係未返到皮嘅。发展局就喺上年嘅11月咧，就重新再开始招标，咁啊招到今年5月嘅时候咧，就决定今年9月就将个营运权咧交俾新嘅营运商，咁啊营运商就 TECL， 咁啊新租约咧都系为期3年嘅。咁點解係3年呢？咁就基於上年呢喺年中嘅時候2016年呢，城規會呢就提出過，就係嗰段用地呢基本上就可以營運到最少呢2020年嘅。咁但係2020年之後呢就從來都冇任何個 promise 嘅。咁所以基本上你而家起一個摩天輪呢，你係條界線就 set 咗喺2020年嗰度。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如果你而家用而家嘅成本去興建一座摩天輪，假設你冇起個價嘅話呢，你都要擺2亿落去啦。問題就係話你起嗰個新嘅摩天輪呢，你可能要20个月嘅時間或者年半嘅時間。咁即係基本上你將租約簽咗3年36个月，有20个月唔營運得。咁你將所有嘅成本呢就要擺落嚟餘下嗰16个月嗰度啦。咁即係話你嘅票價呢，基本上你就只係可以調整去上升，就唔會平咗嘅。咁所以我就非常之唔明白，點解有人會俾錢去做呢單生意，仲係爭住去做㗎喎。咁而且呢，嗰笪原本租出嚟嘅定義呢，原本呢就係9260米。咁新規劃出嚟可以租嘅樓面嘅用地面積呢，其實係少咗差唔多成1000几-2000平方米嘅。咁基本上地就租少咗。租就贵咗，租贵咗几多呢？以前就825万一个月，而家就85万一个月。屌你老尾，呢3年租约就已经要交5400万租啦。咁你加上你要做个新嘅摩天轮，仲未计你起嘅时候，你知你啲牌一定批㗎啦。 保守估计嗰度两年，咁即系基本上你总成本就差唔多成2.5亿至3亿，而呢3亿你要喺16个月之内回翻本。嗱，点解呢？之前嗰手呢，佢计成本呢就应该会计埋佢个摩天轮嘅价值喺度嘅。因为佢到而家就算係冇 extend 到租约，上年年中啦，就算佢将个摩天轮摆咗2亿喺度呢，佢都 expect 佢就算之后接手嗰手，就算唔系佢都好啦，其实基本上你都冇可能去 afford 一个20个月嘅时间重新再起嗰个摩天轮嘅。即半句话说，佢嘅即之前嗰手 Switch AEX 嗰个计算呢，就话就算佢而家唔做，佢都可以将而家现有嘅摩天轮，因为连埋个牌㗎嘛，佢可以卖俾新一手业主。咁如果佢卖俾新一手嘅时候呢，基本上呢喺佢自己嚟讲，佢就会悭咗个清拆成本，而且都收返可以原本落去即係摆咗落去个承建嘅即係做呢个摩天轮嘅成本啦。咁但係喺新嘅一手嚟讲，佢又睇到啲咩呢？其实无论如何佢接唔接呢个摩天轮呢，因为佢俾政府个 proposal 呢係包括咗个最少55米直径嘅摩天轮喺度。即係话呢个成本佢系唔系都要俾嘅。咁所以如果佢要俾钱起嗰个新嘅呢，就算佢俾人开价2亿，用返个2亿买个摩天轮都好啦，我系个新嘅承办商，我都会照俾嘅。因为冇办法，因为你签嗰个 proposal 本身系包括一个咁嘅嘢嘛。你亦都知道你而家同佢签嗰张 contract 只系3年嘅啫。即系你最坏嘅打算就系3年之后要回到本，你回唔到本冚家拎。之前点解唔使冚家拎？因为佢知道就算佢呢个租约完成唔到呢，佢都有机会就係话佢下一张租约租俾第二个人都好，佢都可以将个摩天轮批俾第二个人。咁於是呢，我相信之前嗰个承办商呢係几有信心佢嘅 business model 系 work 嘅。即係佢第一可以收返佢自己付出嗰2亿啦。第二就係话无论系佢自己冇将个专营权即係俾第二个人接手都好，政府俾返佢自己做都好，佢有多起码3-4年嘅营运时间呢，就希望将佢呢2亿回本。咁於是咁喺一个新嘅租客，咁就点睇呢？你要喺3年仲要有2年嘅建造期，你要攞晒牌照开始营运只係得16个月，咁而呢16个月你要赚返1.8750万返嚟。屌啦星，咁你真係呢条数点样为呢？成件事根本个 initiative 就唔喺个摩天轮嗰度赚钱。咁唔喺个摩天轮赚钱，咁喺边度赚钱呢？转头返嚟再讲。